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齐军的小说《七月的哀伤》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请大家欣赏根据王实甫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七月的哀伤写的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军官的两个遗孀和他的两个孩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家里唯一的男人二太太过继来的一个男孩云帝，因为没有听二太太的话去河里游泳，受到了惩罚，顶着七月的酷暑罚站在天井中央青石板道上。作为姐姐的我美惠心疼弟弟，担心弟弟中暑，不顾阿娘也就是二太太的责骂，带弟弟逃走。三太太玉姨知道以后，心疼地偷来解暑的烧酒泡杨梅给云帝吃。小说的开篇通过云帝受罚展示了扭曲的家庭人际关系。云帝是二娘收养的，但是却与二娘的关系非常紧张，姐姐让弟弟向母亲认错，弟弟坚决不肯，流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阿娘的苛刻给云帝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霾，她说做人真苦，一点自由没有，我考取了中学一定住在学校不回家。在姐姐和弟弟孤独的童年中，只有比他们大几岁的三太太玉姨成了他们生命中的安慰。他们决定等我们挣钱以后把玉姨带在一起，让她享享福。这部分通过一个生活场景的叙述，交代了人物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几乎都是纯客观的叙述，不声张不造势，人物形象自然而亲切。第二部分写云帝生病，我和玉姨夜里看护弟弟追忆父亲。这段叙述很巧妙，两人来到弟弟房间看护弟弟，看到墙上父亲的照片，引发对父亲和母亲的追忆，插叙了父亲生前与玉姨的一件老夫少妻的感情生活往事，交代了玉姨对父亲的复杂情感。在追忆中附带交代了已故的大太太的善良宽容的品格。又因二人的交代被二娘的拐杖声打断，分叙了二太太孤寂的生活现状，多种叙述意图衔接自然，了无符痕。第三部分叙述我和玉姨带着重病的云帝去城里治病未果，弟弟病故。今天我们就欣赏七月的哀伤的第三部分，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云帝一连两天不退烧，只是昏昏沉沉的睡，偶然醒来就嚷着要吃西瓜，可是郎中吩咐生冷的不许吃，二娘还不准他喝稀饭，说发烧吃东西会转伤寒。我看看土郎中的药一点不管事，灌得云帝直吐，就劝二娘送他去城里爸爸的朋友张伯伯的医院。他倒也没了主意，就答应了。我和玉姨陪云帝雇了一条小乌篷船进城去，在乡下到城里是30华里水路，小船要摇2个小时。那是下午3点钟光景，太阳正晒得热，船夫拉上乌篷，小小的船身又闷又热。云帝包着毯子躺在中舱，我与云姨两头坐着。 只听船夫用力地划着，船底的水声哗哗地响，船是那么的慢，每进一寸都很艰难似的。平时我对于满眼的青山碧水总是尽情的欣赏，可是此时的心情却只有焦虑。玉仪眉峰紧锁，不时用手摸摸云帝的额头，怎么一滴汗都没有，能出点汗就好了。云帝睁开眼睛，似清醒非清醒地望着我们，又望望棚顶。玉仪附在他身边轻声地说，云云，我们在船上，我和姐姐带你去城里张伯伯的医院。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 他喊起来，他从小就怕张伯伯打针。我安慰他说，不打针，只吃点药就好了。他问， 阿娘呢？ 他在家里，只我和玉姨陪你去。他烧得红红的脸颊展出了笑容。他又问， 我们住在医院里吗？ 啊，一直到你完全好了才回家。 好了也不要回家，我要在城里玩，逛公司，买好多玩具。姐姐，你有钱吗？ 有，等你病好了，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不够可以向张伯伯借。他点了点头，又闭上眼睛睡了。可是他的呼吸好像非常困难，嘴角不时流出白沫来。我心绪烦乱地望着棚外的一角天空，天色在变了，山头上的云层逐渐堆上来，又黑又厚，倾盆阵雨即将下降。船夫把两边的棚盖拉下，船舱中顿时一片黑，只从棚缝中漏进一点点微光。船划得快，船身摇晃得更厉害，霎时间雷电交加，雨点像箭似的射在棚背上，几乎要射穿那粗厚的棚壁似的。斜风雨从一边的棚隙中扫进来，雨水沿着船舱板淌下来。我与玉姨坐的地方全湿透了，我们怕水流到舱底，浸湿了云帝的背脊会受凉。两个人把他抱起来，让他躺在我们的身上。他咳呛着，惊慌地紧紧搂住我们。他的身体火烫地压在我胸前，我用额碰碰他的额，更觉得热得炙人。究竟是什么病，烧一直不退？会不会是肺炎呢？雷雨越来越大，小船在风暴中挣扎着，摇晃着。黑黝黝的一片中，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那么的孤若无援。玉姨焦急地只是念佛。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长大水和母亲坐船逃水的情景，也是这般的风雨交加，漆黑一片。母亲紧紧搂着我说，靠近妈，不要怕，菩萨会保佑我们的。母亲遇到患难或吃苦受罪时，总是说菩萨会保佑我们的。他一生把命运交给菩萨，到死都毫无怨言，而且他逝世时是那么平静安详，吩咐玉姨多多念佛。如今玉姨又在念佛，我顿时感到生死边缘的那一份出奇的宁静与冥冥中神灵的主宰。我也仿佛听到了母亲的低唤，不由捏紧云帝的手，颤声地说，不要怕，大妈会保佑你的。高烧使云帝神志又不太清楚了，他喃喃地说，大妈，大妈呢？ 现在没有大妈，是玉姨和我陪着你。 大妈，我也要大妈。 玉姨说，她从前有病，大太太老是坐在床边陪她的，所以她想她。我喃喃地说， 我妈会保佑她的。 可是我的眼泪已滚下来了。 雨停的时候，我们的船刚刚靠岸，雨中傍晚的码头显得特别混乱嘈杂，熙熙攘攘的车辆行人与上船来抢兜旅客的旅社查房 把从未来过城里的玉姨搅得手忙脚乱。在平时，第一次进城的云帝真不知会高兴得怎样，可是今天他只是吃力的喘息与咳呛着，疲乏地闭着眼睛。我们雇了两辆面包车来到张伯伯家，张伯伯与张伯母看见云帝这副情形都大为吃惊。安顿他躺下病床以后，张伯伯用听筒仔细听着云帝的胸膛，他的神情是严肃的，双眉是紧锁的。他说，怎么不早点来，或坐个汽艇赶来呢？我与玉姨同声问，什么病，张伯伯？他紧闭了嘴没有回答，双眉蹙得更紧了，是肺炎。到外面以后，他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们，在风雨中又再受了凉，很严重。可恨的是我们整个城市里没有这种特效药，交通不便，药进不来。 不要紧吧，张伯伯？ 他叹了口气说， 唉，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救他。 仁慈的张伯伯与张伯母几乎陪着我们两天两夜守在云帝床前，打针喂药用槟榔，可是云帝的呼吸似乎愈来愈困难，鼻翼一吸一吸的，双眼紧闭，一阵狂咳，白沫流出来，白沫逐渐转为铁灰色，他似乎已进入昏迷状态，不省人事了。张伯伯焦急地说，赶紧打长途电话叫你们阿娘来吧，形势太严重了，我的医院设备不够，马上要转公立医院。可是我们不急把他转公立医院，阿娘也不急赶来。深夜里，云帝的体温骤然下降，下降到四肢冰冷，脸色发白，口中吐出大量的黑水，是一种什么古怪的病呢？张伯伯说是肺炎与肠炎的并发症，战乱中的小城没有一种药能救治的。我们就这么束手无策的眼看着可怜的云帝与病魔挣扎到最后一分钟，到最后他似乎清醒了，脚手无力地动了一下，疲倦的眼皮睁开一线线，玉姨与我啜泣着低低地叫唤他，他枯焦的嘴唇抽动了一下，目光是呆滞的，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紧捏着他冰冷的手，企图拉住他体内游丝似的生命，可是连张伯伯都无能为力，我们只有痛哭，只有不断的呼唤。我怎么能相信四天前还活活泼泼的云帝会一下子被死神抓去呢？我们哭倒在他的床边，在弥留中他忽然清晰地喊了一声， 大妈。 啊，云帝，你喊谁？谁来了？ 大妈，我看见他了。 我马上跪下来哭着祈祷， 妈，保佑云帝，别让他去，别让他去啊。阿娘，阿娘也来了。 云帝又喃喃着， 阿娘，我听话了，我不游水了啊，我脚手好冷啊。 他颤抖起来，我们紧紧搂住他好久好久，他突然停止了发抖，一切都停止了，两滴泪水从他眼角淌下来，他永不再哭了。张伯伯吹着桌子沉痛地说，一种古怪的病状，不知是不是我误了他。玉姨与我不能再说一句话，我们几乎都昏厥了，这突然的变故使人难以置信，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以后怎么能没有云帝，怎么能不看见他蹦跳顽皮，怎么能不听见他哭与笑，我们怎么能失去一个如此被我们爱着又是如此爱着我们的亲人呢？我伏在云帝的身边哭着祷告， 妈，云帝临终是在喊您，您真的来了吗？是您接走他的吗？难道你在另一个世界记挂他，还是你感到寂寞呢？告诉我妈，您在哪里？爸爸在哪里？现在你们三个人在一起了吗？ 这一连串的死亡顿时我感到人世的无常，我茫茫然地望着玉姨，她痴痴地像一具苍白的石膏像，头发乱着，发上的白花垂下来，她晃晃悠悠地问我， 云云真的去了吗？她怎么会这样就死的呢？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